债呀、啊，头债。 哦，这戏老没唱了，你甭全提，要提个俩字儿，后的词儿全想起来了。 来吧， 头债。 哎，恩碰台台令定台， 头戴珍珠翡翠。 就您这脑袋呀、啊，这珍珠翡翠、啊， 你这人可气不是？你这不唱戏吗？这个，你真带往哪儿签呢？ 就是， 身穿绫罗缎纱，是奴换代在县衙，一世富贵荣。 怎么了？动不了了？什么意思啊？不行，插气儿，插气儿，不行。动不了，搬椅子，搬椅子，不行不行，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我说您不成啊， 关了关了，老没唱了，关了关了，那儿干嘛？这儿岔气儿，您知道吗？ 哎哎哎，这这这，哎， 关了，吹着吹着，后头后头， 哎， 这都来了，这都来了，哎，这也来了，哎，好， 嗯，好，不错，最近你们工作也很忙吧？ 很忙很忙。 您觉得怎么样？ 等一会儿那给我修修脚就行了。 修修，我这给你放睡呢、啊。像话， 有点意思，再来再来再来， 甭来了，你不岔气儿了。 腿子活大多以京剧选场为题材，而珍珠衫则是传统相声中唯一以评剧剧目为题材的腿子活作品，并且在表演上。珍珠衫也与其他腿子活有着明显的差别，一般的腿子活逗哏演员往往以所谓的戏曲专家身份出现，最后通过捧哏演员不断的正确表演来反衬出的无知，从而翻抖包袱。而在珍珠衫中，捧哏演员一改往常的正统规矩，也以滑稽表演的方式不断直接抖包袱，这种表演方式也正中白全福先生下怀。白全福先生的捧哏风格素来是滑稽热情的，因此呢，表演起这个段子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加上长白二位多年合作的默契，这段作品可以说是腿子活中的精品。好，下面我们就来继续欣赏常宝霆、白全福二位的珍珠衫。 该 奴家王三姐， 王三姐干嘛呢？像话吗？ 王三姐吗？ 那王三姐啊，那是武家坡的，那是王宝钏。 哦，奴家王宝钏。 像是像话吗？ 我谁呀、啊？ 奴家王三姐许配窦娥为妻。 我这也乱了。 王三巧， 什么事儿？ 你就是， 都是你搅的。我告诉你吧， 奴家王三巧， 对， 跟随老爷上任以来，快乐随心，每日老爷退堂甚早，今日甜到这般时候不见退堂，丫鬟， 你敢丫鬟？ 我还得赶丫鬟， 在屋子里头呢。 哦， 伺候太太。茶水伺候。 是太太，我都忙。 老爷回府， 老爷回府， 看，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别来，你忙。 我看这么些评戏了，没有一位这么亮相的。 你这哪是老爷呀？ 整个的耗子，你这是。 这老爷退了堂，生着气的。 哦， 看去去去去去去， 生气。哦，生气了。 哎，打家伙！ 我以为呀、啊，您是算那窝头剃呢。 我还是好了，打家伙！ 去去去去去去去。 做官不给民出力，光吃大块烤山芋。 我人这个这珍珠衫可没这词儿啊，您这个。 哎，就这词儿。啊，丫鬟， 老爷。 啊，丫鬟。 哟，老爷回来了！哎呀， 老爷，我这怎么意思是？ 丫鬟迎接主人，不是你们家有这种家规？ 家规就这么样。知道这家规，不知道你打乒乓球的是吧？丫鬟， 老爷， 回禀你家太太知道，就说你老爷退一堂。 啊，回禀太太，老爷退堂。 哦，带我出去迎接就是。 老爷在哪里？ 太太在哪里？ 老爷在哪里？ 太太在哪里？ 老爷哟，老爷回来了。 哎，家辉， 亲热， 这亲热了。 两口子感情好， 我们这两口子感情太好了。 怎么呢？ 见面就开火。 老爷请。 太太，老爷。太太请坐。 老爷请坐。啊，老爷， 老爷呀、啊， 你叫老爷，我告诉你吧， 莫一次啊，不要弄沉着，一点劲儿，老爷， 老爷 啊，太太， 每日退堂甚早，今为何天到这般时候才得退堂？ 方才真要退堂，忽然来了一案买珠宝的客人，打死买珠宝的客人一案。 哪里的人士？ 襄阳府东阳县的人士。 他叫何名？ 他叫温罗德。 多大岁数？ 二十多岁吧。 呀， 拉弦。 当的当，当的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不是你这弦什么味儿的？ 我这呼呼反潮了， 反潮你考考。 当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不知道这弦有多大，这儿呢？你看， 大呼大呼。 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 当个啷个啷的当， 西洋第一时 的当， 奴的前夫他名字就叫江心哥， 当个啷的当。 这一惊一乍受不了这个啊， 这兜签儿， 什么兜签儿， 那谁受得了这个 精神，吓我一跳这个。 他因何呀？ 一等 来到此，伸了手喊话，可怜他呀！ 一等 青年的人儿，这样的命薄，小奴我。百万风我瞅了命难哦，我 地当 好心腹啊，口角言那记下了大得 当个啷个啷个啷地当 山雨撑的 刚才提骆驼儿子你别念别字，莫非你与骆驼有瓜葛不成？ 说要瓜葛，但真要瓜葛。 我我接替人似的，你叫你机器人，我告诉你，你干嘛呢？你说你干嘛呢？ 快板， 你那快板吗？你上机器了？你那是慢一点。你说谁嘴这么快跟这般？ 那本是妾身， 个里个啷红袍的哥哥，此言啥意？你姓王，他姓罗，莫非一个人一母二父不成？ 我兄长跟随我姥姥长大，改名叫做罗德，看妾身饶我兄不死才是。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哪有饶恕道理？真乃气之死。 我瞧你气还那么足，不那么足。 你干嘛去？ 你给打饭筷了。干嘛呢？我这生气呢。 我怎么着？ 你这点就央着我，一大段唱，这点瞧我的， 哎， 央你了。 对了， 罢了，我的好心的老爷呀。 这没垫儿，这个 您凑背了，没爬了，没垫儿。 当的当，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的当，当的个儿当。 要命！怎么了？ 来点水啊！ 唱这么半天了，没现场呢，你这不还找印厂派头不小？印厂去。 哎呀，来点水呢， 来点水呀、啊！外行有打字上来的吗？你 还挡着呢！ 回来回来，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太难了，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他不是干这个的， 干嘛的？ 这小白楼擦皮鞋。好啊，秀我连襟。 这是好秀吗？这 那拿回来， 这是好秀吗？我受不了，你也喝点。 我连襟老爷，老爷都打呀，看那切呀，多多看切呀，你等别叫我的爹爹把那香烟来撅，他若是我的兄长有一个好功带来了，贴身我嘞，再也不能那个侍奉着老爷，老爷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妈呀，哎哎哎，你那我那个爹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常宝霆白泉福和说的珍珠山， 就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更重要，